D100，D100，讲真话，谭公义，浩廉敏，D100，还声于民，Voice D100，讲真话，谭公义，浩廉敏，D100，讲真话，谭公义，浩廉敏。今天都说如果对话都没有效果，那都了解的，可能有人会主张用这个公民抗命，都是一个办法来的。不过就不要说教区的鼓励，但是希望每人自己注意良心去选择，这个只是上学期的功课，下学期的功课就是这个贫穷线定了之后，政府有什么措施，我们作为非政府团体一路见到政府行了这一禁重要的一步，我们都期望教下学期功课。 如果地方全部起屋的话，香港人就喝海水了，所以说教东西的公园占香港四成的地是愚蠢的话，我觉得他是忘记了人要喝水。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黎则粉。 哇，怎麼知道，不知道，大班，自大聲那個都忘記了說了，真的，自大聲，因為我狼你，沒有啊，因為由明天開始我就要做回風波裡的茶煲，我就不明白為什麼鄭家富那麼多假放，什麼啫？ 上次沒人結婚，現在這陣子沒人來要探女，去英國和意大利，他沒有跟你品過，他去澳洲，他上次去朝聖，去那個叫做克羅地亞的地方，那是非正式的朝聖地，聖母顯靈，還未被正式見，那個像是那個像腳不知道流些什麼，十字架，不要亂說，這個聖母啦。 然後他就放兩個星期去探女， 其中一站在英國和意大利開會。 意大利開什麼會不知道，法律那些吧，哪裡做法律，因為結婚那些，意大利婚紗結婚，做證婚不用，他做證婚，放兩個星期假，我就要做自由風，風波的茶杯，自由風要找大家幫忙，不過我都會頂。 日日頂夜頂都頂到，有幾日是你啊，我見到有幾日，我知道沒辦法，你有放假， 不是，我有事做，你有事撈，你要找真銀，因為這裡給不到錢，這裡你知道有多銀的了，以香港電台，香港電台規格而已，這樣就不要那麼壞，人家一年有7億的 資助都是給那麼多錢，沒有資助，靠我和何國輝兩個鵪鶉出錢， 不是那麼有很多老友記撐，沒有的，現在沒有，自己咬的那些不是老友記，我很多那些豬朋狗友，你不要提老友記，香港電台的7億呢，絕大部分給公務員的，大哥。 我們欣到真的阿媽都不認得，總之我們如果不少香港電台就已經日次已盡了，今天有什麼大事還有一件事要交代過去那兩因為我們自從試過視像廣播搞到天怒人怨，這叫做好心做壞事，因為不穩定，很多人投訴我們，其實令我都困擾， 搞到我經常又要解話，不是啊，我經常去質我們的IT人， 現在發現是很不公道的， 因為我們的CTO David終於因為被我煩得太多， 我都不好意思， 他就寫了一封信， 即是電郵,現在不流行寫信了， 給美國的Livestream， 終於收到回信了,即是回郵了， Livestream就說始料不及， 他從來沒有準備香港Livestream有這麼多人上的， 所以沒有準備那麼大的水喉，所以今天阿清解得不清不楚的，跟我們的水喉沒有關係的， 是Livestream他們從來沒有認為香港， 即是他預料香港的使用率 沒有像今天那麼高的， 這就是因為我們D100用了之後， 搞到雞毛鴨血，現在他們美國那方面說他們會積極會擴大 香港的服務所以大家少安無措就不要經常說我們D100沒用D100怎麼差人家那些賣radio、賣網、so-red都不斷的理團因為我們上親都非同小可所以他現在要搞太多人上所以變成不好意思我們現在要聽美國佬搞定我們才搞最終我都是那句我們最重要是搞定聲音 如果Livestream看不到就聽不到就聽回收音機聽回聲音好嗎今天有什麼國家好好消息今天好消息嚇死我你不是六一六四周年嘛不是我收到建國六十四周年你開心嘛不是我收到的WhatsApp就說國慶星期禮有兩個前任特首 和一個現任特首出席所以只有三個三個然後就說特首待會會辭職你明報那宗我看完之後為什麼這樣然後就一場歡喜一場空不是的對香港很多人齊歡喜真的你知道嗎因為搞了一整幾個小時兩三個小時才澄清明報大家知道如果其他報紙說你就不相信第一 他治愈有公信力第二還有知識分子的報紙還有他很不屑別人的小報作風再加上其實兩樣都假的一個是梁粉一報不是因為梁粉報如果四月一號就再加上梁粉報突然間明報網上弄一件事出來說 梁振英在稍後的國慶酒會宣佈辭職稍後將辭職稍後將辭職你知道全城開香檳嗎最近就沒事有事會升市怎料原來流料這件事真的不是開玩笑這件事真的令我們香港人空歡喜一場是不是因為這個明報員工起義不是我覺得不是是甚麼原因我分析一下 解釋一下其實實情應該是稍後將辭職即是在酒會裏面說話我也不相信你稍後將辭辭你都不會將新聞不照他就不是在前面那字錯因為在後面錯是的這個你不要累那個人那個一定是有良心的人因為突然間一般來說做記者你寫這些資料就搬字過紙屁股指揮腦袋 我相信這位仁兄或仁者他是下意識是正義人士但我都不要說正義是下意識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有很多人想梁振英突然間用心由心控制了一支手你寫的人都知道心控制了一支手就不吻合突然間用心由心控制了所以我們就夢想本來想成真的 為何空歡喜一場都好在這個低迷的時候有這麼令人振奮的消息雖然只有兩個小時都令香港人大快人心 台灣也有cover這個新聞 也有做今日新聞網應該是東森的新聞網 他講了這段新聞,又講了台灣的情況 台灣有民間團體發起遊行抗議,要總統馬英九下台 然後結尾,有網友這樣說 明報實在太殘忍了,令香港人空歡喜一場 就像大斌這樣說 有網友就說,應該坐大一點,然後更正道歉 特首稍後將辭職,由台灣馬英九總統接任 而特首將轉任台灣總統大家兩邊可能很開心雙贏了英九就沒有資格做特首為什麼他香港出生不是他沒有住香港住滿二十年他今年貴庚馬英九馬英九過六十如果住夠二十年就要八十歲才做還老我七十一歲想做八十歲當然不能做了這個就 不如這樣吧,我們跟台灣人說,你跟台灣人有這聯繫 怎樣? 可不可以將他們兩個交換? 梁振英去台灣 現在不是網友就這樣說馬英九來香港,兩個都不行,兩個都不合作,我們當免了他,改修基本法,台灣不合作,台灣是一個民主的社會,是不會要梁振英的,他不會選到的,他真的選就選不到,他不會選到,你猜香港嗎?不是,我覺得,當今是4月1日 我當一件事台灣人突然醒覺只有讓梁振英做一下總統才會令到全島的台灣人民進一步反共不是進一步反共這是好事來的一個好大貢獻你知道梁振英對香港最大貢獻就由我們回歸十六年本來由恐共慢慢變成接受共產黨再差不多 大事討論,做不做中國人,不只是說來生,說今生 就很無人了,算了,當4月1日有關 奧斯卡在官禮席那裡站在那裡,我看著片,站在那裡,站在那裡,什麼行動都沒有,好像接受訪問,官禮席他怎麼進去,公眾官禮席,不是那些大媽撒,今天我收到請帖,我不去,你太明顯了 我話打龍我800個台,你咩,你個,咁幾經生著。哦,我以為你同同一個福運有份。我都冇,反而有分章的。分章有。有牌。你兩個,你兩個年輕人。可以帶埋荷蘭水過去㗎。我知。好多,好多800都係咁㗎。個身咩幾人個荷蘭水過去㗎,我見到㗎。我想去英國買雜架啊,你。有得買㗎。英國有㗎,MB有,OB有,CB有。我就頂部滿滾對面就有㗎啦。唔係啊,你去那個,嗰度叫咩啊? 荷蘭水那麼多買的我下次買的了不會有香港這些金紙、京銀紙京的吧那些又沒有但買英國那些又買英國那些可以看星期嗎不是那就大一排威一點我不是見到那些維園阿伯也有那些自己作的那些你買非洲那些作品那些去不到星期政治不正確你買那些來被人趕走還要撈亂在一起但我想不會趕你走你帶著那些 就是趕這兩個年輕人走那問題是你趕走另一件事我當然認為不應該趕人走第一他更好笑就是TVB在訪問黃之鋒人家在訪問途中他扯走人所以今早黃之鋒打電話去給客戶他們都說大哥TVB良心發言措辭強硬譴責政府扯走被訪者 不知道現在刪了沒有,今早的記者慶了 這是城管來的是穿著灰色西裝不是黑色灰色是深灰色西裝其實就是新世界的那班security，我不知道什麼人，新世界的，沒有表情的，你跟他說任何事情他不會反應有任何回應的就推走你，但問題是警察是負責執行職務的嘛， 你為什麼會將這些東西外判給一班security，這些就叫城管。香港已經10月1日警方不用背鑊，被城管已經佔據了中環，城管先佔領中環，不單是中環，那個巴閉的中環，那個象徵意義的，那個金紫荊廣場。 中環是沒有這個藉口的，外判給誰呢？誰外判呢？公共地方是不能外判的，有愛字頭組織一間管理中環，我意思是誰給你去做？你現在就說金紫荊廣場是新世界的，新世界管，他可以都有個名目，但你說佔領中環，中環是一個 所謂open area， 公共空間，你不可以外判的，行不行呢？不行，你怎麼外判？不過你周圍有很多大廈，包括有新世界發展的大廈。不是，但是他不在他的範圍裏面，你是香港Bank就行。香港Bank已經做了功夫，試過演過了，7月1日那天，就落閘，就請了一群居家企在那裡。 你那些公共空間是屬於私人發展商的公共空間，馬路不行的嘛，馬路不行的嘛，馬路不可以外判，即是打道，那你怎麼可以？所以我懷疑很快梁振英會拿一條標去立法會的，就是將他判了去給城管，設立成管，設立成管，設立成管那怎麼辦？其實他都不用的，其實很容易的，我教梁振英，其實現在有小灣管理隊裝升甲，不是小灣管理隊，小灣管理隊都不行， 半紀律部隊，城管一定是非紀律部隊的，就將民安隊全部變成城管，民安隊做城管。你今天真是離譜，你有什麼可能？其實那些告這些人非法禁錮，還有這個老人都可以，標心都可以，為什麼不去告他呢？那他有沒有老走去？他非法禁錮，還有告他嗎？ 你有什麼權力？阻止他可能有所行動，法律上有什麼權力？你沒有這種權力，所以我就不明白為什麼我們香港人現在要逆來順受。現在都不說法，梁振英亂來，純粹是因為他是學民思潮，如果另一個他不會動他，他現在完全是針對性的。 你學民思潮去到哪裡都動他，現在禮賓樂壞，我又不明白，你好像森哥，我們跟你做節目好像沒有說，我一直沒有做，你有沒有說到梁振英他自己作為一個主禮嘉賓，他為什麼可以有權叫人搬走長毛的呢？你有沒有說過？我們沒有詳細說，為什麼不說？這件事很差，就是說扶貧，他勸賓奪主， 是一個論壇高峰會，但你沒理由由你特首開聲，等於你去立法會答問大會，會不會由特首開聲說麻煩你趕走立法會議員？ 他想說的，他就是會的，下一次復會的時候可能他就會的， 他想的，他想說的，有什麼奇怪？這個人是不是人來的？他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有沒有規矩？他喜歡怎樣怎樣，還有這樣的衰樣， 我第一個罵他，其實我一定要claim credit，穿西裝勾著在肩膀上，我第一個罵的。六十年代，你像什麼？像呂其謝賢。六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做法。這個輕佻的形象，他不是一個莊重的人，不是appropriate，他做每一件事 都不是有規有矩的，沒有規沒矩。他當自己很瀕灑，但你沒有發現他現在最近恢復的動作，就是因為放完假回來，如果適中苦沒有計劃，他以為而已，你吹什麼？他一輪沒有的了，一輪沒有這麼做的了，鄭大班罵完他之後他沒有這麼做的了，一輪停了的了，他最近又來了， 現在來了， 這是一個 身體語言覺得自己很輕鬆現在他又聽到給他APEC去年去不了你怎知道臨上機前又可以喝著你上次為什麼不讓他呢臨上機前為什麼喝著他又反國教那件事反國教我們不如這樣臨去之前我們搞鑊金的等我沒得去啊 政要各國領袖接種可以讓建摩接種領導人平起平坐大哥去到那裡很美以前有一個傳統現在都有整件衣服飛機術每個主辦國給一件他們當地的民族服裝給你 你經常在口頭上飛機術加拿大飛機術這個加拿大名牌叫Roots出的很漂亮的千多元美金一件梁振英當然是想去這些他這次去哪裡APEC在哪裡我不知道APEC在哪裡不知道我沒有記得在哪裡他當然行搞一檔東西最主要有機會見到國家領導人 如果地獄開就送一件壽衣給他送牛頭馬面牛頭馬面他一定要帶什麼去那個叫什麼星環保局的喇嘛星黃錦星但黃錦星不用化妝的樣子都像一劍發財有人身攻擊真的像一劍發財嗎不像那是不是戴上帽子才像電話旁邊有一個人兄叫黎文 奧斯卡拉奧斯卡各位大家好年青人我想問你們今天做了什麼不如慢慢說一下做了什麼因為我們今天整班同學大概是六點鐘去到灣仔碼頭集合 然後分開兩隊有一隊是我和黃之鋒和幾位學民思潮的同學仔嘗試走進金紫荊廣場期間未進入金紫荊廣場之前我們要進行安檢其他遊客只是手袋就算了但是我和黃之鋒有個特別的安排就是要守我們身 就說看我們身上有沒有帶一些示威標語就叫我們脫下衣服還有在這裡剩下然後到最後我們兩個可以順利進去我想問你一件事慢慢來守你身的那些人是什麼人其實是普通外判的一些職員你他沒有權這樣做的 他自稱是會展的職員新世界不過有沒有權這樣做我也有懷疑稍後說你怎樣對付他們然後怎樣順利進去官禮的地方公眾官禮的地方是不是然後我們嘗試走向較前的地區可以看到國旗的位置 開始都是沒有什麼事大概15分鐘左右都是在那裡站都沒有任何喊任何口號甚至乎舉示威標語記者看到我們記者問我們在做什麼我們都回應我們以一個密站的形式去表達我們對於爭取普選的立場然後講講一下後面就來了一大批自稱是保安人員的人 在後面抱起我們,帶我們走 他說這裡是被獲邀請團體 出席的公眾人士的區域 你問他有沒有入場券的其他人怎樣去適應哪些是被邀請的呢未聽過公眾席那裡有被邀請的被邀請的團體其實都是公公婆婆但是紅色帽席國旗和區旗的但是反過來我和之鋒就沒有的都是以素色黑色衫為主的你的理解 即是他這個說法其實是否有問題的呢即是你站的位置是所謂被獲邀請團體還是公眾的人士都可以進去的呢其實以我們理解是公眾人士都可以進去因為我見到其他市民都是這樣walk-in走進去不需要拿任何的信件而是走進去的所以我不知道他怎樣去處理在這個crowd control的時候一些事情你跟他跑走你之前有沒有跟他說你其實可以自己走走的不用跑走的我說我會自己走但希望他交代清楚為什麼你要我走為什麼其他walk-in進來的市民不需要他就說我不需要回答你這個是上頭的order奧斯卡我想你有兩件事你要做的第一呢 你應該向行政署投訴因為這些慶典是行政署負責的但場地不是行政署先你第一先向行政署要投訴你今天這樣的事第二件事就向會展 即是TDC 貿易發展局投訴就說他那些 然後我們就在他抱的時候都有少少的碰撞然後我們跌下了我們索性就坐在那裡要求行政署交代了我們先選擇離開那幾位在我們身邊的保安員自稱保安員的人他就說你前面我們前面那些都是民政署的職員有什麼事就問他但是他們就找個背脊遮住我們我們嘗試問了大概四五次左右然後他們最後我們都嘗試在欄杆的空位上出去然後就說我想找背著我們面 然後那個女士就說你好我是總區的針督察你好然後我剛才保安員說你們是康文署或者民政署的代表他說不是我是警察這樣幫到你如果你需要我幫你的時候麻煩你出示身份證給我登記其實我覺得是過去那些程序是 調回應該若果市民是需要協助的時候警方應該是先了解了一件事然後才去或者登記身份證其實有可能有些程序上有些調轉了然後就是主要是這樣然後就送回我們出去當中我們是犯了什麼的星期禮的 官禮守則啦,定犯有咩法其實從來冇交代的。我睇到張相呢,你同王之峰採個欄杆的,張相係真嘅話,二次創作嚟嘅。 因為 你兩隻手呢就翹住個欄杆的,個鐵欄,鐵欄啊,個鐵馬。 因為 因为我们希望叫他交代了交代清晰我犯了什么条例或者守则然后我们才会离开但是我们因为他不交代所以我们选择坐在这里但在这里坐的时间我们都有六至五个自称保安员的人是围着我们我们想走他又不让我们走我们问问题他又不回答 你向督察投訴的時候他就表明身份說他是警察他就說如果你有投訴要先登記身份證除了之外他有沒有做過事有沒有動你有沒有成呢其實沒有的他不停叫我冷靜一點冷靜其實我很冷靜整個過程我想你如果你有權向警察投訴科投訴的 你投訴是兩件事第一疏忽職守第二就是不依照程序你明白嗎其實都是疏忽職守來的他對你有禮貌的我相信他都很有禮貌是很有禮貌他有沒有展示警察委任證呢這裡我也是其實想說的我就說如果你警員的話如果你便衣你是不是應該要拿回個pass他就跟我說我沒有需要這樣做那你投訴是兩件事 你一會兒就去警署投訴是兩件事第一就拒絕展示委任證第二就疏忽職守要求你投訴要求你給身份證登記才准投訴警例裡面沒有這件事的 其實我們之前也有了解過 但是那個Madam就說我左手邊心口有個圓形 大概是一顆紐的那個多餘的不要理會那個是什麼來的我解釋給你那個是什麼來的我心口有圓形每一次有些大型活動牽涉到資科的即是要人組的要保護政要的 一般來說,他每次行動,如果你看CIA的電影都看過了,會被適應的嘛。有一堆章,每次就選一個章去戴的,就給你內部適應的,但那個就不是向外適應的,這個是錯的。如果他向外適應, 你很過分只不過我弄到一張你就弄粒星你就像月亮當年我說什麼你小時候還沒出生可能你老爸還沒出生當年未有廉署之前有所謂白牌車的時候那些華探長交通部每天你要買個公仔的那些漫畫的標誌每天換一個章的貪污來的那如果撤到車如果坐多了人或什麼呢 如果警察看到一個章就放行了即是變成錢了這個就是同一道理即是內部適應那就沒有意思的你這個都是投訴的你投訴不有一件事沒有一件事叫老點的你投訴就不動了你真的要投訴你知道如果你不投訴是做不到的是什麼做不到的我們做事要捉虧他去做你如果投訴了之後 還有下一次如果你們其實學民思潮最近很多不同的團體都約見監警會我就先申報益先監警會委員最近很多團體都約見監警會就好像你學民思潮沒約見你都可以約見監警會反映了一些這些情況你有合理懷疑他是特別因為你是 學民思潮的成員你針對你你可以向監警會反映的但你最重要第一先向行政署投訴行政署投訴如果不理你就向申訴專員投訴接著再向警察投訴科投訴督察你有沒有寫下名字有我們有錄音有沒有拍到他的照片有拍照你可以向警察投訴科投訴你記住警察投訴科投訴很方便 你可以任何警署投訴他一定要跟你落保的你可以打電話向任何警署投訴你亦都可以在街截了警察你說我有投訴他都要幫你落保的接著他就會預約你去落口供的但你不需要去警署的你就可以要求你指定的地方落口供包括你們的總部或者你家裡學校都可以他就會派 警察投訴科就會派專人來跟你落口供另外還有你就可以要求<笑> 你可以說我們就張達明時間都可以，你知張達明就很忙的。 你可以說我們就張達明時間都可以，你知張達明很忙的，你說我就他，他何時得，我何時下班，再不巧去香港大學去辦公室下都可以，如果肯的話，再不巧你借我們這個地方，我們給你在這裡錄都可以，可不可以live啊，這樣，這一百，我們就拍了你，你的投訴啊，知不知道？ 不要放棄你,因為現在越來越離譜,即是沒有放棄公民權益,我都要解釋一下,我不是在這裡煽動刁民,這是我們應有權益,我覺得行政署這樣的做法是不知所謂的,越來越過份,那種選擇性,而且有針對性,你們的額頭有沒有作著學民思潮四個字? 都不用啦,出名,有沒有的? 就告訴城管,這個動他,你可以寫信給這些機構,包括會展,包括行政署,包括警方,你說有沒有一些你私人的資料他們藏有? 他要在14天,還21天內要答覆你的。這個是不是首先要向私人專員公署那裡問?自己問首先。問了他,不給你呢? 如果他不給你,你就去私隱專員投訴 他一定要交給你的 你看看你的資料是什麼資料嘛 你明白嗎? 很有可能他寫著,以後這班小孩畢業,永不錄用 都未定的你要拿一些資料去看看當然你也不自在打一份工作你不會真的做城管的逐樣逐樣做,黎文樂,我覺得是值得做的 起碼我們公眾都要想知道究竟他的運作是怎樣好嗎明白你們當事人可以幫忙如果需要援助我們可以派泰哥去陪你或者黃世侄好他最喜歡做示範謝謝你年輕人不要跟他硬碰保重身體千萬不要不要動手腳多謝你奧斯卡 我們的聽眾的資料提供,梁振英10月5日星期六會去巴黎,印尼巴黎島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到時會有件沙龍送給你,那些沙龍 會見到印尼衣服那些印尼衣服那些印尼的印曬花咖啡色那些紮染那些10月7日星期一就會回來開完高峰會之後10月8日才回來10月7日會見到習近平和各國領導人會面就各項共同關注的議題交換意見那個叫印尼的巴里島什麼時候去 10月5日星期六真是很可惜不好意思因為鄭家富放假如果不是鄭家富就可以再安排一次帶你這班康泰那班菲律賓府主去巴黎島向菲律賓總統和我們國家的主持人印尼菲律賓總統都應該去出席在那裡上次本來阿富說帶他們去 Petersburg,聖彼得堡,誰知這班人就不知道給陶謹申 泰哥也可以跟他們去,立法會議員,叫誰啊,阿富的徒弟,范國威,范國威跟他們去 這個星期五就去星期日就去了五號大哥星期六出發了不是的其實你真是一個人我經常說一件事你一定要自己爭取權益不可以袖手旁觀因為一個公民社會第一件事就要自己去做尤其是你自己是當事人當事人一定要自己做你看看昨晚打電話給你們 他們是很容忍的一年是保持緊密有聽眾叫你們不要讀錯字是緊密不是緊密監密監其有保持監密但是都忍不了梁振英還好像厚著臉皮說什麼第一時間 我們應該可以看看還有快還有快看看他的blog我們印了他的blog他的網誌的內容出來365天對梁振英來說這叫做速度叫全速處理全速處理365天都未有結果還慢過現在死了那隻龜那隻游得很快在水裡面游得很快結果其實報告已經寫得很清楚你根本是這個政府承不承擔責任的問題沒錯 少了時間我6點鐘要走我們好像想說香港大學是啊我要爆鑊我要爆料為什麼會請了一個外國人破天荒地英國人四十多年來第一個呢沒辦法是請不到人真沒人肯做一些國際知名的學者所有耍手劍靈頭華人你指華裔其中一個我知的 因為何大一年都有人去游泳他說不到明不肯做總之香港都不用說了一字忌之若香港因為現在香港太政治化政治侵入了校園學術因為對一些大學校長尤其是知名的學者老實說我無端端為了你多少錢來香港 回到美國會被人笑因為那個作為一個校長作為香港的大學校長是沒有尊嚴可言現在已經沒有最簡單的新聞是已經八大的校長召了上去見你以前有嗎有一個沒有去不了那個無所謂那個梁粉寧寧南那個鄭國漢去不了但問題就是你看到他叫他們愛國愛港愛國愛港問題你看到以前大學校長在港英年代 地位崇高尊重你好沒有人會碰你現在不是現在那些愛國愛港力量伸入到校園我問你一個事事正正的國際知名的華裔學者你知道在美國你怎樣說都好 有個glass ceiling的嘛所謂一個玻璃頂你作為一個中國人是很難出人頭地的而這些人可以出人頭地他一定在學術研究方面非常傑出的很難捱到這個地位你要我回來香港看你這班人的面色還有很多人都可能覺得梁振英我都不屑你老幾不屑跟你坐在一起 因為在外國比在美國總統去到哈佛的校園他都要很尊重哈佛的校園他作客而已地位不同香港剛剛相反你上一次徐立芝那件事已經是衰了徐立芝就可憐了很慘作為一個算是頂尖的遺傳學界裏面一個非常厲害的學者一鋪就已經輸了 你想想請一個我當然我絕對沒有我第一支持他請這個翻鬼佬的好的起碼香港大學以後獨立一點但你也看到一件事會發生什麼事我一說完將來這個意識形態的東西香港大學這個校長即是校長就等於北京大學或者等於清華大學人民大學會有黨委書記那個黨委書記就是校董會主席 你現在看到的發展是這樣的明年徐立芝走了之後香港大學就是第一個試點所以為什麼梁振英會容許他們請一個外人呢 或者中央政府一定諮詢過特區政府的你說沒有我就打死都不信我覺得都不信一定知會過張曉明的這班人會不讀香港大學一間這麼重要香港最高學府請一個洋人還有英國人來做校長很簡單他是純粹退休第一請不到出名的學者很簡單的你就請他回來我們不是在香港大學做試點我們就試試 有個黨委書記在他上面的制度在香港實行先在香港大學做試點即是你的意思是委任一個人去做校董會主席主席也好或者副校長我們看著有什麼變現在副校董很多個現在就不是但我們要看實看有哪個副校長因為這次新校主明年一月看看委任誰就新有哪個副校長無聲 分分鐘黨委書記已經在裡面坐了很久但要證明你怎知道是誰架空你香港大學在學術上不理你行政就會架空校長意識形態所以現在已經開始香港大學淪陷了你看到的學生會淪陷了很久現在就跟著要faculty你找個外國人進去他們很多事都是烏烏烏烏 馬武所謂的現在香港大學誰做教務長的教務長是以前張常的老友那個英俊那個很高的那個韋永根還好像是不是說很年輕那個不是退休的那個學生那個那個學生是周慰立那個學生事務那些學生事務而已你做事實上應該是韋永根上次是說 上次說是李克強事件裏面已經很重要的角色那個Henry Regis說現在不是不算很高級他只是負責教務另外校務有個secretary所以你看到香港大學大家以為請鬼佬回來很說去政治化對不起我現在今天告訴大家是加深了政治化將會有個黨委書記就跟他回鬼佬說Memphis是什麼 總之這傢伙就說你專心去搞研究和學術的事搞籌款意識形態政治活動那些就自然有個人輕人者會幫你搞定那些就可以了你可以不聞不謀的問的因為入鄉隨俗入境敏感現在香港的大學逢親意識形態的事是由中央指揮的講完了 就是這樣所以有些人的分析就說找個鬼佬來好少些麻煩因為好像地鐵那時候還有醫管局請我回鬼佬來少了很多麻煩不是的大學不到來因為大學對中國來說對共產黨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個是意識形態這個是國民教育他還要負責 大學生的洗腦的工程意識形態的重鎮現在已經下了一顆打李元朝下了一顆要大學愛國我印象中好像從來沒試過第一次這樣高調以前逐個叫他這個做法今天因為相乘等於分批見到常秘見到局長副長和司長全部直接指揮就不需要經過特首 不需要正式司法費了特首不用做了逐個逐個由黃光亞見由李元朝見由張德江見方式直接好像你說的直接去指揮黨直接指揮公務員這個是破天荒的破天荒以前不會通常跟特首說之後你回去做而已以前是寧俾人知不俾人見現在就叫明目張膽沒所謂的是這樣的你喜歡就喜歡就走 你叫鄭中移民,他經常想回多倫多就走,最好走,走快一點,不要煩,可以大把人取代你們 香港已經,如果我們再 要贊成公民提名,7點多分,改變得2點多分,或者你贊成應該普選是根據中央所謂基本法規定4點多一半,但問題是四成多人沒有信心,覺得如果再做這個民族出成人 在理念上其實香港人都知道什麼叫好醜,但行動上就是豬魚,就是悲觀,那些就不行,理念上叫人來的,行動上是豬魚,理念上就很清楚,覺得知道其實,我都是現實主義者,覺得有些事不行,最好就不要做了,香港人是很現實的,但好事來的,看到的,香港人大都認同公民提名,即是告訴共產黨,雖然大食窄死蟹, 他一定不會給你的,就是這樣,跟這個03年反23條一樣,全世界都反23條,但當年他遊行的時候,其實過了,都想著是悲鳴,不是想著會得的,確實遊園是算的,確實遊園是沒有效果的,你看董國強硬態度,大家知道,七九如常立法,田北俊,這個叫accidental 大家知道是這樣的遊戲,所以你不是發覺,六八九回來之後,其實這幾個星期香港的政治氣候,氣壓很低,人覺得很鬱悶,你看到這麼多人,即是,又背著西裝,我不會走,你吹什麼,所以過得很無癮,今天人很興,很鬱悶,知道又做不到什麼,現在就不說,新聞,六點鐘後交給兩位,謝謝,拜拜。 對話都沒有效果,都了解的,可能有人會主張用這個公民抗命,都是一個辦法來的。不過呢,就不等於說,教區的鼓勵,但是呢,就希望每人自己注意良心去選擇啦,是嗎?這個只是上學期的功課了。下學期的功課呢,就是這一個貧窮線定了之後,政府有什麼的措施,即是我們作為非政府團體一路見到,政府即是行了這一個這麼重要的一步呢,我們都期望,即是教下學期功課了。如果那些地方全部起屋的話,香港人就喝海水了。是嗎?所以,說郊野公園佔香港 大班就放工了,告退了,現在就Q爺和吳志森在直播室,我們的熱線電話是1831138,你可以打電話來跟我們對話。趁Q爺在這裡,Q爺很重要的一樣,他的風格是什麼呢?他喜歡分析大形勢,大形勢很重要,譬如你香港政改怎樣走向,特區政府整個做法是怎樣呢?他說不到事,是跟國內 那個大形勢有關現在更加 我們以前看的那些有什麼不同我不知道不是你開放那一天之後你過去很一段時間你不要譬如現在你去香港的左派書局三年那些或者內地的書局裡面你想買回華東選擇買回我床下底那些買不到了這個是不是跟文革的時候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譬如有一本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就叫做毛澤東思想萬歲 不是大陸出的好像是日共出的還是什麼那本就很左的東西都在裡面那本我看過但現在這本所謂新毛語錄和文革的時候那本是怎樣呢外觀內容和舊版的毛主席語錄都有不同的地方有三個版本一個24萬字版一個12萬字版一個6萬字版好了就是選字就是毛澤東1960年之後出版的58部作品 這本書在內地有一本叫A4大小孫子印刷的賣到2000元 我覺得這個不是最重要的那個是花水來的我認為他們可能雙金就賣貴一點像iPhone那樣但是這個毛選出版或者這個毛語錄出版的意義是什麼呢意義就很簡單你知道中共開放改革之後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沒有了意識形態 鄧小平當時所謂鄧小平思想其實很簡單實用主義無論黑貓白貓捉了老鼠就好甚至六四之後他知道最早期初開放改革的時候都還在爭議究竟政治是左還是右又有什麼爭甲油封又批林批孔很多爭議特別是到六四之後 本來有一段時期究竟是要進一步開放改革還有一些元老譬如陳雲那些都覺得有一些連拍賣土地都曾經爭拗過你記不記得他要專門藍秦他說的那個很重的話誰不改革誰要下台那時候就撐住江澤民而來嚇到他鼻哥窿都沒用於是就要站起來去鄧小平的堆因為初初江澤民上去 不是我想不是因為他的思想左即是人家的形勢看形勢你做過共產黨你就知道你過去的歷史經驗告訴你你一定是要零左勿右你看回香港就知道了最近譬如吳康文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一見到封運轉他早前也跟周永成說話差不多都認為香港就知道了很難管治那個選舉就形勢升為了問題即使泛民上了台他都會順化成為建制派現在就立即轉了口徑原因是很簡單的因為真的有些事情定了一條就是形勢轉了定了一條的原因是甚麼呢其實我們跟毛澤東 我覺得這個真的跟習近平不一樣因為一些做上一台一年之後人們開始看清楚因為初上台的時候其實內地都會分了兩派有些自己分子過去支持所謂改革派對習近平都有些寄望覺得他會不會比較開明一點會不會就政治上的改革裡面會有所作為但其實你看薄熙來的 案件針對薄熙來的其實薄熙來最大的問題就是反而唱紅打黑路線的問題多過所謂貪污貪污就是根本中共官員都貪污他那些真的很濕碎 甚至我相信如果作為政公我都覺得薄熙來是沒有說謊舉個例子很簡單那些徐明去賄賂他或者他的兒子讀書你們給錢很正常好像薄熙來所說我是部長 我需要不需要打電話跟你說這些事你自己自動報效你不知道那種啊不如這樣你兒子去英國讀書你女兒去美國讀書我跟她出學費和生活費香港的富豪都有做的有啊以前董建華董建華那時候前期三女兒子去讀書都是董建華付錢而已大把這麼做不然前期三女兒子打電話問董建華你自己幫兒子認識到就是這個意思而已他沒有說錯寶一來你班人自己 你給了什麼錢的老婆給了錢就是我怎麼知道你只不過是事當然是關他的事如果不是因為他是大人子長不是市長不是這個徐先生誰都沒有給錢他所以其實真正為什麼不會碰他的問題呢因為原來你習近平不套的東西跟那一套都是一樣的那又很容易明白從宏觀的角度分析為什麼習近平要用這件事呢 由鄧小平去到江澤民江澤民又搞自己的所謂曾經建構的理論整個所謂三個代表論沒有意義他本來是想將合理化他將已經本來是港黨員變成了所謂企業家或資本家他企圖將這些人納入回去因為 都是先進生產力都是先進生產力結果當然是想合理化那些其實已經是走資了的港黨去到胡錦濤沒有東西胡錦濤只會說科學發展觀其實都不知道是甚麼抽象都不恨你對具體的階級是沒有任何的沒有分析的現在回到習近平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個問題聽了很久如果不反貪腐就是亡國反貪腐就亡黨所以他就要做這些事但始終如果你要將現在經過幾十年的改革裏面社會上這麼多不同的利益的代表的階層不要說平民就算是所謂 統治階級或上層階級裏面怎樣統領他他要找一些理論上的根源現在他沒有辦法他找到一個人叫做毛澤東據聞現在他想用剛剛中共建構初期裏面毛澤東不是說過什麼新民主主義想來團結回 所謂各個黨派當然是黨派其實全部都是國民階層的統治階層某個程度上他是想用這樣來你又不肯開放政治不肯下放權力但又想繼續保住這個港黨裏面這個所謂他們都不說毛澤東專政但是黨的專政所以要克寧於毛澤東所以又要用現在他這個法王都是無語佬 跟習近平在重慶搞場打是一樣的跟薄熙來薄熙來 所以何慧芳內地的一位很重要的法律專家 中國是放大了重慶中國全國都唱紅打黑全國都唱紅首先國內應該重新在校裏面讀我相信現在你國內九十後或者 21世紀裏面出生的不認識毛澤東不認識毛澤東也不會讀過毛語錄全部要再讀過馬上你不是好碰可以開班我也可以從我底插出來大班都碰大班都碰白毛主席全部阻過的全部整班都是所以現在內地是這樣內地向毛澤東這個路線去走向極左去走香港政策呢 其實都是向極左走的所以吳康文他們就聞到味道其實你有細心留意那些情況譬如很簡單就政改其實這個梁振英作為一個地下黨員一定要聽黨的指揮他從頭到尾一句話都沒說過在政改那裡就算請三次吃飯最多就是問個問題 一個排傳中央要守尾門堅持任命權實質你們怎麼看呢如果真的出現的情況選了一個中央不喜歡的人如果他不任命怎麼辦呢會怎麼辦呢但他都沒有表態他沒有說自己的想法今次不同因為去完重慶回來表面上固然是拉攏亞關係去重慶那裡因為有人有個分析都不是未嘗不道理因為為什麼呢 他未來將會又去廣西又去什麼但見稱多數都是省市的示威書記沒有中央的而這班人在未來中國的政治架構除了政治局常委之後跟著到政治局委員大部份政治局委員都是由省委示威書記升上去他就是巴結這班人他拉攏有關係長遠的但我覺得他除了那個 所謂走去重慶溝通之外其實可能接觸了命令所以回來就告訴大家這個公民提名是屬於基本法以外的事所以我們不會談就不會諮詢就不會提名你也聽到另一個地下黨唐哥鄭耀棠立即響應你看到你收到命令全部跟著全部一致你唯一一個就是不跟足的就是曾國成 曾國成為何說今天他又說話了今天又說話今天又說如果這個特首沒有政黨背景香港也很難管治他的口徑記得他說中央有心魔如果心魔解除了即使選到一個中央不屬意的人怎樣搞呢如果這個心魔解除了就會海闊天空唯獨是曾鈺成這位地下黨 一事惡惡,在政改這個問題上,他不懂得聽黨的話,不懂得走新的路線 立法會主席是最後的到此為止人生的高峰他的確我想他跟何學老爺范徐麗泰擺出一個相對公正的姿態開明的形象有利建立自己本身的民望既然他無所求他說話其實他說的話就可以大膽一點其實是馬女人來的馬女人來的每個人都知道的根本不是什麼 真知卓見人都知道如果你的特首不是真普選出來的你沒有人以授權一樣管治就更加困難如果你的選舉是篩選的有民望的候選人入不了閘不知道他能不能選到起碼入閘參加競選出埋閘可以讓人投票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你新選出來的特首是沒有認受性的這是媽媽女人的道理另外所謂政黨背景也很清楚因為就算真是普選 即是選了一個特首出來但如果他有沒有政黨背景立法會裡面一票都沒有困局跟現在的分別很大無論董無論曾無論現在的論證都一樣所以其實所謂政黨背景和所謂部長制其實很早以前說了已經說人都知道順理成章如果你這個有少許像英國制度如果你的議會裡面你是大部分都佔了多個議席而你 黨魁也好或者黨員也好變成特首那你就可以叫做在議會裏面可以控制到議會很順利地施政否則一樣施政不了這其實都是常識但是Q爺我覺得從中共要握緊權力的角度來看他絕對不會放 香港這個政治無論是真普選也好或者特首有政黨背景所以李怡早兩天的社評說得很對其實就是真正的原因是中共最怕的有組織就算這個組織不只是外面是左派的組織他也怕他也不一定其實我想周永成作為這麼資深的黨員他一定很清楚跟了老闆這麼久都不知道其實這一輩子都沒有忘他說得不就是騙我們根本他連自己的馬仔都騙了 他越來越清楚就是這一輩子不用旨意是不會被民建聯執政的是那個葉國軒愚蠢無緣無故想害譚耀宗我們都可能找人出來選擇不是啊就選了可能要退黨根據《基本法》你要退黨其實原因有兩個一個就是阿Q爺說的就是說他怕你有組織怕你有權力挑戰他即使是自己有他都怕你挑戰他第二個原因可能更加深遠的就是說 用中國傳統,中國只有一個皇帝,天無二日 中國只有一個執政黨,那個叫中國共產黨 看看那些全部是花瓶就算是一國兩制的香港都不會有一個執政黨的存在不會的不可以有存在一個執政黨的民建聯到現在不搞政黨法民建聯你留意民建聯不是叫黨是政團民主建港聯盟有限公司民建黨有限公司不是叫民建黨是不是因為為什麼如果你在黨的層次來說就是對等譬如現在這些在中共就說中國當然是我合法政權但在黨的層次上還有兩個黨所以跟國民黨的主席回到去就會跟國民黨的總書記大家是對等的名譽主席那你可不可以想像香港出現一個政黨結果在這個一個兩制之下你回到去中央你跟他對等沒可能尤其是你還是你的 你的所謂黨其實是我在後面支持的沒有國民黨你怎會有民建聯你是那個支部來的一個小支部你怎可能會跟我平衡所以這就注定是不可以永遠都不可以沒得談他也不會被其他所謂政黨坐大絕對不可以所以這件事我就覺得我看起來就很悲觀起碼香港走所謂真正的政黨政治雖然中共的分析或者中共的政策北京的政策 不會理香港是不是一個善治有效管治的地方他不會想這個問題他只是想自己的權力有沒有被分了出去有沒有受到挑戰所以現在你就會看到譬如你現在梁振英搞到這麼弱縱了我已經跟政黨你看他整個中央的管治思維都轉了他寧願給這個垃圾繼續維持在那不用你做事你站在一邊我找我的人直接去跟你的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 第一批那班局長 找王光亞健然後就李元朝為何會出現湯顯明事件呢不是由現在開始的他做海關的時候已經統委了他做海關的時候已經是飲後台甚至現在所謂廉署的奢華作風大飲大飲大飲很早的了不只是廉署很多部門都是這樣尤其是紀律部隊很多部門都是這樣 根本因為很廣泛性他要腐化你所謂腐化你即是現在交了朋友我將來容易跟你說話因為你是執法部門譬如你發現有我們的人兩個層次一個層次你發現有我們的人有問題你通風報信告訴我讓我動他如果他是我政敵的話又或者如果他是我朋友的話你朋友的話他出事的話你麻煩你補他你不要做弄得很大兩個層次最重要就是在過往的交往 變成大家自己有內地的同行你的生活、作風、跟足內地當然也會拿著你很多痛腳你會真的白請你只是飲茅台嗎所以我在這個問題上看得很悲觀如果他做得已經是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話你很難回到身香港是很難回到身 不只是選舉那麼簡單不只是特首選舉是否真的選舉提名是這樣的問題他是直接操控你整個公務員系統我甚至認為不只是政治上你想想你最近的人都沒有留意到為什麼會前海唱了那麼久其實不成功現在叫做自貿區其實客觀的作用如果是成功的話 他其實的目的就是要降低香港的重要性如果他都做到香港做事的時候他理得你怎樣打爛你了你以前說香港是瓷器就因為你香港是中國改革開放對外的窗口有很多法治、新聞自由什麼等等都不能動你如果他能夠取代你我又好成功可以做得到的話我就打爛你了找隻慢牛進來有什麼問題沒問題的嘛你倒了 你倒了我們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大形勢是沒有損失的如果你說經濟重要性今年雷鼎明都懂得說以前香港GDP佔全國四分之一現在已經跌得只有30% 都了解的可能有人會主張用這個公民抗命都是一個辦法不過不等於說教區鼓勵但是希望每人自己注意良心去選擇 這個只是上學期的功課下學期的功課就是這個貧窮線定了之後政府有什麼措施我們作為非政府團體一路看到政府走了這麼重要的一步我們都期望教下學期功課如果那些地方全部建屋的話香港人就喝海水所以說郊野公園佔香港 40%的地是愚蠢的话我觉得他是忘记了人要喝水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黎则粉 南亚海难发生了一年 死难者家属就发出公开信狠批高官只是识做数海事处推搪失责家属仍未为死者讨回公道行政长官梁振英就在网志撰文继续重谈老调传闻如下南丫岛撞船事故一周年去年10月1日事故发生之后相关政府部门立即全力拯救 而我亦即时前往警察总部的指挥中心和可以搬到公众码头了解拯救的最新情况之后就到了5间医院探望伤者并慰问遇难者的家属翌日我联同政府高层官员召开跨部门会议商讨善后工作并在下午举行记者会交代相关的情况特区政府谨记海难教训 正全力跟进独立调查委员会和海事专家的改善建议我们会坚持安全至上的原则和业界共同制定短、中长期措施提升海上安全和载客船只的安全要求我们亦一定会秉公和全速处理内部调查工作调查由运输及房屋局负责小组工作已经进入实质阶段 我们必定会严肃处理任何失职和失责的人员如有发现涉嫌违法的肯定会转介给执法机关跟进另外针对海事处的管理和制度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教授领导的督导委员会正深入检讨和分析问题所在以推行系统性改革让我再一次向遇难者亲属 以及当晚所有其他乘客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同时重申特区政府是会全心全力做好一切的跟进工作我真的顶这个梁振英不信顶不顺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昨天看到他这个网志不过全文没时间详细读出来今天打开报纸看他这个网志很多在网友已经在疯传这个网志真的我觉得在家属的伤口撒盐他在认屎认屁的一个说到自己好像天下无敌为这些死难者做很多事但很实际上连简单的一周年纪念还是新鲜热辣没有做到简单的追悼仪式都没有做到人家民间去做了 你都不取消那些娱乐声评的活动继续今晚香港环境 11月1日發生之後立即全力請教然後去可疑半島開記者會了解情況他都要寫出來即是他告訴別人我有做事第一時間做事然後翌日跟政府高層部門召開跨部門會議商討事後工作又寫出來但現在整個問題的焦點就是事情已經過了一年了相關人士被獨立調查委員會指名道姓你有問題這班人包括局長、副局長、處長、副處長、助理處長、嚴泉那班人你有沒有任何處分措施呢有沒有任何對家屬的任何道歉和賠償呢沒有這才是重點不是去年做什麼事還說話鬼嗎我昨天跟余若薇做節目我們還有一個主觀良好願望就是今天是一週年紀念 特區政府是否有一個公開的道歉儀式呢? 我們很失望當然沒有什麼都沒有反而民間就會做譬如港燈晚上有個追思會港九小輪的鳴笛致哀有些佛教的團體有些政黨會有個道歌舞儀式會有重經的儀式但是官方是完全沒有一個都沒有然後 好像你所說甚至沒有派代表這些行動已經告訴你其實漠不關心這些純粹是交差式你做戲都不做足即是你九一一這件事沒有九一一這麼大件事九一一死了很多人對很大件事很無辜無端端三十九人都死了很多人三十九人很多是幾十年來最大的海難你都要 今天我覺得很簡單為什麼不懂做你說退一萬步來說政府的官員包括張炳良出來說這個調查是很複雜的那班公務員是很難纏的要解僱他們要經過很多時間很多手續要經過深入調查要看回20年前的文件退一萬步來說我同意你這個說法你們要很嚴謹地做 不想別人搞司法覆核搞到你雞毛鴨血我當是真的你找一個小組出來說一週年了我們特區政府對死難人家屬深切的慰問我們搞一個儀式去紀念他們去悼念他們不用本的有什麼問題我知道什麼原因為什麼他不做因為國慶 本來是很國慶早上升旗然後就酒會然後跳央歌舞這樣那樣然後到晚上八點多本來是放煙花的時候一眾特區官員未必一定梁振英出來可能林鄭出來或者之類穿了黑衣服穿了黑衣服打黑太掃服默哀還要雙眼含著淚水大哥很大吉利事他覺得會掃了北大人的雅慶所以就不做了 我覺得是因為這個原因而已有什麼其他原因我想不到什麼其他39條命你今天做兩件事最簡單一個就是一個儀式去追悼不要說新以來去年39個香港每一年的和平紀念日都會有個儀式去悼念大哥是從九 他不是重光紀念日他是重九重光紀念日都變成重陽你知道為什麼因為重光紀念日是英國人重光他都不承認一定要重九拜山拜山的日子拎回去你尊重歷史香港現在還有一些所謂蒲松兵還有一些都未死的還在還好像大班說 一輪勳章在胸口那裏我連那些都會有一個簡單的儀式每一年這真是香港的港商從來未試過所以這個政府不是香港人的政府這個政府真的是北京的馬仔什麼都是以大陸為重馬首是瞻的你看得到有一個行政會議成員林煥光 政府內的內閣成員、運房局的副局長邱成武，即是我的同學、我的老友，最近也有兩個政府和政府密切關係的人，就這件事在10月1日殺狗條人命死了的一週年出來說過話，聽我們怎麼說，我們回來再談。希望所有政府部門和所有 管理运输公共运输机构的公司和管理层都要很积极地去重视安全措施的重要性。我们翻查一些资料，都去到1996年的资料，所以那里是需要一些时间。我希望家属，我都知道他们的心情，这段特别在今天的日子来说都是沉重的。 但我們都希望他可以給一些時間我們做足夠的功夫，因為現在這些功夫如果我們做得不夠的話，可能反而累到出來的結果是被人挑戰的。他說什麼？其實所謂挑戰是不是都是怕賠償的問題？公務員反撲，譬如很簡單，查出來是廖漢波出事有問題要解僱他，廖漢波說不相信 我們司法覆核你，你整個報告、整個處分措施就出問題，他怕這件事，他怕這樣。但你見不見到呢？你聽不聽到那些記者問了家屬想問的問題？什麼時候有結果？他給不到時間表，時間表有沒有？因為是這樣拖。我覺得政府官員，我的朋友都是這樣說，第一張炳良我不知道他死了去哪裡，負責的局長是張炳良，他今天 在酒會，林煥光也好，邱成武也好，都是酒會捉的，張炳良去了哪裡？放假？沒理由，他應該出來回應這個問題。你找邱成武出來回應都可以，他都是問責官員，都是政治任命的官員。你家屬其實是要求一樣東西，我們昨天訪問梁小姐，你給個時間表，梁小姐說得很清楚，其實梁小姐很寬容的，你說再過一年 我就等你了，再過兩年我都等你，你說你說五年才行，對不起，他說我都等的了，不過五年你梁振英都不在了，你起碼有個時間給別人，你不要人家無了期地等，人家有個所謂的期望，再過一年他們一親人的死記有沒有結果呢？ 其實可以分兩個層次來處理，一個可能是追究的責任去到個別官員的問題，可能很多麻煩，但一個很肯定，無論哪一個做官員，或實際上哪一個要負責都好，政府作為海事處，作為一個本身的部門，在這件事裡面一定是有責任，變成你其實 就那個賠償的問題裡面其實可以處理了，是可以的，兩樣一起做，分開來做而已，兩樣一起做，起碼解決的話，起碼那些死難者的家屬都會調理順一點。現在令到家屬慘的地方是甚麼呢？就是無了期地等，不知道拖到什麼時候，其實作為一個家屬很簡單，人死不能復生，正常的生活總要過的。 當然那個至親你永遠會懷念他，當他到那幾年日到他死記的時候，你一定會記起他，一定會記。情況不是像菲律賓那宗事件那樣拖下拖下不了了之，三年了嘛，菲律賓是吧，不了了之，他當完了了，他已經當，但家屬都想將包袱放下，家屬都想將這件事慢慢淡忘，大家知道挽回不了，但他要求一件事，有個說法， 有個公義的說法，就是這件事既然那個獨立調查委員的報告說是因為海事處驗船的人失職，因為海事處的處長、副處長、助理處長、監督不力，如果是這樣說的話，是不是需要有人出來接受處分？是這樣而已，其實你說了說誰要接受處分，他們真的放下了包袱了，可以。 雖然心中是很掛念他的兒子、他老公的老婆，那一定是，城仔都會記得，慢慢淡，到12日他們不會慶祝，因為是死記，但他們都想放下包袱，我覺得很簡單，特區政府要做一些事，盡快做一些事，讓他們放下包袱，重過正常的生活，就是這樣。 擺明是避啦，我不知道，梁正英寫網誌當作當做了，他不是這個他的風格，當作了，見本戰士，當做了，當做了，當處理了，嚴肅處理，就是這樣，我覺得特區政府，你說這件事是一個天災，亦是一個人禍。 你處理天災你處理不到，這是不可抗力，但是正常的天災，如果不是隔船，兩分鐘之後已經沉下去的話，根本就不會死那麼多人。沒錯，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個船沉上地沉下去，那個人會死。那就是人禍，你是要處理，你是要面對，無論是菲律賓人治、菲律賓人治不是你任內的事，但是你作為一個政府， 你是需要真的要做的，你有什麼困難要告訴人，黎棟國第一記得他回來的時候，跟他去到菲律賓，跟機場，他個人是得益的，因為當時來說處理這件事已經處理得好，於是又做了局長，民望不錯，所以變成順理成章，到今年來說就做了保安局局長，但你做了局長之後就好像變成另一個人，完全不明白。 特區政府作為一個地方政府，是處理外交的問題上，是有它的困難的。他是要通過中央政府去交涉，我完全明白。但是你究竟有沒有為香港人的利益，真真正真心實意地去爭取呢？ 有些事情其實香港自己做到，但台灣為什麼到最後，雖然它也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跟菲律賓處理，但 的確是台灣做的事情是令菲律賓不可以不就範，有制裁的，香港其實對菲律賓可以有一定的制裁，可以有制裁的，但是慘的地方是什麼呢？台灣可以自己說了事，馬英九怎樣弱都好，他都可以所謂硬起來，我自己說事，我決定這樣制裁，我要令你害怕，但是香港你說提出來制裁，他是要經中央政府同意，我覺得 究竟有沒有提出來呢，我都懷疑，我相信沒有，是不是？問題是這裏，所以無論我們剛才說香港的政改發展方向也好，這麼政治化，你要需要中央政府同意，中央政府做，橫射海難，橫射菲律賓人質事件，你看到我們特區政府那種無能法，所以說 十一，中國人民共和成立六十四週年，國慶得很重要，廢到無倫，三屆特首真的最廢，理論上說真的，他們說政改，你正正是用回你自己的說法，要跟足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規定，喬陽說的話，很簡單，就是因為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將所謂三部曲無端端變成五部曲， 整個程序其實要開波一定是由特首做的，要你做個報告，做個方案，做個報告，上去等人大批准，然後你開始啟動，所以諮詢的程序，是要你做的嘛，現在你都沒有做事的，沒有做事的，所以變成你作為特首應該做特首的事都不做，那你做什麼鬼特首？你作為特首做政治的事，你無能到不得了， 你做這個民生的事是無能到不得了，你搞這個扶貧，這個貧窮線，看著一定是自取其辱的，最後我告訴你，不是啊，好像林鄭那樣說，你客觀地，我對這個問題，講這個扶貧線，其實你發覺，其實又是另一次梁振英的語言藝術的表現，你看他那個貧窮線，和他跟著說的說話，其實那些東西唯一的分別和上屆政府， 就是將一些本來人家個個人都知道，就是用一些貿易科學的統計數字再說一次給你聽。是啊。其實是沒有心，然後人問他做什麼？我又不是什麼，又不是什麼，又不是什麼。很具體地，實際上，你說過去政府雖然他表面上沒有貧窮線，不承認貧窮，但是實際上做事的時候，你想想曾蔭權也好，或者以前董瑤也好，其實是口中無線深圳有線，如果他不是有一條線在那裡呢？ 怎樣定中援水平，怎樣定很多一次性的紓困措施。第二，現在他說貧困問題有條線，但其實那條線就是魔術，因為他已經告訴你，如果是中位數一半就130萬，但如果派錢就102萬。 再加上一次性的紓困措施減租或者八十多萬如果再加上公共津貼就等到六十多萬其實說真的如果根據你這樣的說法嚴格來說真正的所謂窮人已經全部做完了六十多萬即是不夠十分之一如果在全世界的OECD國家裏面應該都不會差人很多那就搞定了 現在加上華為他又不會做他所謂做的又是穩貧其實他將會針對在職貧窮的人的機會就會有生活津貼其實已經做過了例如好像交通津貼就是一個以前試過專門低收入人士裏面撥6000元進去強積金戶口那些就是針對解決在職貧窮其實已經做過了你看不到現在梁振英跟以前曾蔭權有什麼分別其實曾蔭權就反而不會出來帶出 他又不是做事的所以他不用做事貧窮線就不等於扶貧線貧窮線就不會跟最低工資掛勾也不會跟中緩掛勾也不會我們有個很清楚的目標告訴人什麼時候減到怎樣沒有的他將所有的事情全部刪除後門即是說其實不用做的即是說你過去跟著下來一年有五年也好當他任滿的時候要競選連任的時候 他都沒有一個指標他這樣玩這個數字魔術跟他處理房屋問題是一鬼一樣的大家知道如果你解決香港貧窮問題其實他都知道的他競爭人講得很清楚扶貧是一個目標房屋問題正壓總之是對的因為香港貧富的根源或生存條件就是房屋基本上階級就是有產和無產階級的問題你搞定了房屋問題其實貧窮問題是搞定了大部分問題 競爭就是他都叫人解決到的每年立刻由萬五增加到三萬五如果你真的每年建了三萬五的公屋立刻貧窮問題減了大半但你說完之後你是做不到的一個港幣他不是當港那裡又是港那裡當做了其實阿Q爺做得到的應該是可以做的當然做到的不難做的不是沒有地的不過現在他上台靠什麼呢 靠告訴梁粉聽他要打到地產霸權實際上他打不到他沒有打到地產霸權他只會益一部分地產霸權就不益個別地產霸權簡單說你有些地方本來是公屋你現在夠喜歡要拆掉它說漂亮地臨海的不行一定要建漂亮豪宅你們有人告訴他你不要建公屋建公屋就是我們沒得賺 於是就要賣出去你想想曾蔭權臨走之前現在這個政務日提都不提其中有一個所謂很宏大的計劃就是所謂起動九龍東你自己用眼睛看看由啟德開始一直去到油塘 有幾多舊的公共大廈裏面其實已經有武大工業做劏房整個區裏面再重建已經足夠安置很多人洗鬼填海用郊野公園你不去做所以整件事不是那麼複雜的其實是很簡單的事大家都明白 解決貧窮問題是解決房屋的問題就可以解決到貧窮問題解決房屋問題現在不是沒有地是有地有地你不用的原因是什麼呢仍然可能都要維持住土地供應緊張外來要托住樓價去維持這個地產商的利益可能就是一樣而已好像你說你仍然是地產霸權來的現在最大的分別就是等於最近又宣布 找到幾塊不知道拔塊地出來賣就不再提港人港人港地陳茂波說了一句話這是真心說話裡面他就是將所有土地的資源重新掌握回政府手中其實梁振英想做一件事就是這麼多掌握了之後想做什麼呢那就不知道 派給自己人他掌握了之後他就有渣拿可以跟地產霸權討價還價他真的想解決問題所以李嘉誠賣這件事是有原因的他覺得沒有運行李嘉誠覺得自己這檔東西沒有運行在梁振英任內都不會有發達的機會有更發達的機會 就跟你拜拜其實這麼簡單至於其他東西就有得玩那些多數贊成的鄭家純就贊成胡應湘也不贊成那些所謂梁粉就是因為真的有分到東西就是這麼簡單你分析香港的政經形勢就是這樣看的問題就通很多了其實很簡單很簡單 如果對話都沒有效果,都了解的,可能有人會主張用這個公民抗命,都是一個辦法。不過不等於說教區鼓勵,但是希望每人自己去良心去選擇。 這就是上學期的功課下學期的功課就是貧窮線定了之後政府有什麼措施我們作為非政府團體一路見到政府走了這麼重要的一步我們都期望教下學期功課如果地方全部建屋的話香港人就喝海水所以說郊野公園佔香港 40%的地是愚蠢的话我觉得他是忘记了人要喝水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黎则粉 在聽聽眾電話之前,我們聽到今早Q爺也有聽 家父、林毓華、宇文他們開了一個題目 在國慶,中華人民共和成立64周年 來生願不願意繼續做中國人呢?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講到這個故事當然就是一本書鍾祖康寫的來生不做中國人他去了挪威娶了一個挪威太太定居 但有一個故事,來生不做中國人 我不知道是鍾祖康寫的還是這個故事出現在內地的網站在網上做了一個民調問這個問題你願不願意在來生繼續做中國人呢結果反應很強烈而且答案是大部分回應的人說不想做中國人 很多人回答沒有尊嚴沒有尊嚴當時的說法就是這樣幾年前今天我不知道現在都沒有尊嚴暴發可能不是這樣想但是結果公佈一直調查一直公佈未完的不知道用一個星期深圳都沒有打壓嗎最後叫停緊急叫停然後要那個網將所有資料全部抽起之餘更加要他們要檢討要停職審查為何要搞這些事所以來生不做中國人這件事其實是有這樣的故事在背後如果你今天問內地的人來生願不願意做中國人你可能都有些不同的看法都可能都不是很想做但實際行動就告訴你因為國內只要有錢有辦法的人 有兩套戲一套叫建國大業一套叫建黨偉業出建國大業的時候他的明星做這個動作全部都是外國人新加坡籍、法國籍、美國籍、澳洲籍、新人籍最恩哥就是香港籍已經都是那些算中國人的仔女很多都不是中國人習近平的哥哥、姐姐那些小孩都出去了這個是習仲勳有遠見習仲勳當年被人鬥到三文不見了七拍他就說我們這麼多個小孩習近平你留在這裡 OK,有機會上就上,其他就不該出去,不要出去吃雞蛋。 這個其實在80年代開始開放改革,沒多久

我想問一下你們經常都說那些公務員是不可以解僱魷魚的，不是不可以，程序很複雜，但是如果他們好像說海難那件事，搞出這麼多人命都不可以動他們。不是，你要有海難，有個報告出來，然後就點名說這個有問題，然後他內部有一個紀律的聆訊，還要內部做的。 然後他決定失職或者犯錯誤或者有刑事罪行，然後如果有刑事罪行就要法庭審判了，然後才最後解僱，那即是有牌的，有牌的，如果你要做是有牌的，是啊。OK，你分分鐘現在出事那一段，當時來說是誰做驗可能還未清楚，所以邱成武要看95年的文件， 20年的文件，但是也有報告出了說他們驗船那班人驗到一塌糊塗，出了，為什麼這些都不是證據？我覺得要找不難的，找九幾年的文件也需要找大半年，因為你初初最初由海事處自己做，自然不會自己查自己，拖就拖，現在才叫提高一個層次，就是由局方去做，由局去做而已。 但是那些是屬於外來的人，你走進去的時候我們合作怎麼辦，誰回答的誰來都不知道，就是歸根究底都是政府無能。剛才我聽你們剛剛的題目就是說來生做不做中國人，大班說來生都不知道有沒有，如果真的有的話，讓我選擇的話，有得選擇一定不會做。為什麼呢？因為現在剛才你們說得對，真的沒有尊嚴，還有怎麼可能這樣對我們，即是我們沒有話事權，第一，什麼都別人拿主意，但是那個領導都不是我們選擇，爸爸媽媽都不是我們選擇，他虐待我們，我們都沒得反抗。如果是這樣，你選擇 假如選他那個家庭你都不去，如果有得選的話當然是廢話，但是如果是心願，那我問你來生你就說不願做了，今生呢？今生現在沒得選，我意思是你可以轉換國籍，我今生都不是香港籍，只是我自己都是拿英國 passport 但是很多人都說你生於斯，你那個感情會在，即是你拿了不同的國籍其實都是香港人，是啊，怎麼輕言放棄呢？而且阿森哥前一陣子都說這裡是我們的家，你拆入了屋， 是啊，那些產業組屋你沒理由說我給你送了房子給你，你來住吧，我走吧，這樣不可能，那你都要揮的嘛，你沒可能還要跟他敬個禮才走的嘛，沒理由，還說給他密碼是多少號，你自己開吧，起碼就是好像快要多謝他這樣，我覺得真的很廢，如果是這樣，真的很不甘心，真的有得選，真的不會想做中國人。 我想如果給我選擇，寧願做我的主人的狗，有選到石我主人，是不是？不要這樣吧，做中國人這麼辛苦。多謝你，陳小姐，寧願做一隻狗都不做中國人，這個被他爺爺聽到，可能吹粗粒眼都不頂，很生氣。那不是寵物，你的狗可能都挺好，照顧有家。對，也挺好，但有病人帶去看醫生，有空帶去 散步可以減肥等等，何先生你好，何先生。兩位好。有什麼說？有放假，結果我天天唱的國歌是英國那首。 是啊，唱國歌，揸著國兜的手。不是英治時期，英治時期 電視台以前不是通宵的，有時候有婆，以前通常幾點幾點就收，收台的時候就播，收台的時候就播，然後我們早上起床跟朋友喝茶都是聽這首，你哪裡聽的？你哪裡聽的？上網看YouTube，即是自己播，播完才喝茶。 我們很懷念英國統治的年代，為什麼當時我記得我讀書十多歲，2.5%失業率而已，現在也不是很高，現在也是3.4%，3.多好像我認識那班人每個都說好像都是半份工，要不就做到50多萬，50多萬，現在7萬，還有什麼問題呢？就是說 現在我有時都會接觸一些大學生，即是作為畢業那些，他們就問我現在有多少大學生是來自大學，他說一半，那其實這個數字代表我們翌日的大學生出來要跟那班大學人爭工作，照計數字就沒那麼厲害，本科生沒那麼多，兩成左右，Master就多 多了很多，他們打算過來香港讀完之後就過去美國再跳板，但是他們對香港有沒有貢獻呢我就不知道，但是Master那些學生下來讀一年而已，讀完一年其實他們把大陸那些東西帶來香港，香港沒有人學了，因為他們的做法是這樣的，大家要記住這個在一百五十人之外，在優才、在專才之外的有一班人下來讀書， 讀一年或者讀兩年拿了個學位，特區政府就說這班人在香港受訓的，不要浪費他，就給一段時間他找工，找到他來，找到他就留在這裡，做滿七年他就在香港找工，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漏洞，很多時候用這個方法來香港，是啊，所以他來香港如果他來納稅，他不是這樣做，他做納稅，這個也是一個問題，但我繼續說上次我上次七一打電話上來，結果不知為何我老闆聽到我打電話上來找Kill爺和陳凱琪， 那怎麼辦？沒有雷到你，那他又恨啦，結果怎麼辦？就被迫上班，結果回到公司後他請我吃安格鮮牛扒。真的嗎？七一不是公眾假期嗎？他為何要你上班的？即是假期，回開會，公司開會，他用這些方法，又真的他的 你肯聽話的就請你吃安格鮮牛扒，你老闆是外國人士，他打口說不是，但他說他要在大陸很多生意，照計你遊行不會影響到你生意，你個人的行為，給一個下屬去遊行，誰會知道，他遊行被人看到就可能會影響，照計你影響到，現在老闆就很害怕，說多句了 喂你共產黨大把錢，接著你看美國政府今天新聞就說政府都要什麼，癱瘓啊，癱瘓啊，癱瘓啊，所以他就說美國的東西是不好的，大陸才是好的，我都不懂得說，老闆說他肯回去開會的，開完會就吃幾個牛扒，幾塊水，安格鮮牛扒幾塊水都，何先生不要吃那麼多牛肉，對身體不好，我想問問你，這個問題你方不方便回答？ 來生就不做中國人，來生就甘死都不想做了，你真的特地不想的，現在早上唱英國國歌，心想10月1日那班人有那班人唱中國國歌，我就奉旨不唱了，我今天穿黑衣服出街，海難這件事我還記得，看著新聞，真的很可憐，真的很可憐，這件事你說政府官員我心想 你要調查，你溫州、洞車這件事都是這樣找那些人來祭旗， 起碼都有炒一兩件，起碼都做了一些事，特區政府做過什麼？ 香港也有證據的我覺得我不可以接受這些老闆去回家公司他們就會說一句那搞定了那應該不會的你個人的行為來的嘛都說是label了是一個叫做反共分子那你就自己有來的那當然自己有就會說原來有些人我們都知道有些朋友是特意想請人之前特意看那個人的Facebook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不敢太post太多政治上去post上去那些結果通常有一輪都被人監視監聽不是監聽過但結果都順利過渡好啦假期快樂多謝你楊女士 喂,你好啊,楊女士。你好啊。你好啊。你好。被我一段時間同你講兩件事。好啊。第一,我來一定做中國人。來生一定做,OK。但是不是普通的中國人。不是你嗎?不是中國人嗎?我該普通的中國人。不如你講,你是不是講普通話啊,楊女士。是啊。你不如講普通話,我同你講廣東話,好嗎? 做一個大貪官的中國人大貪官就是做富二代官二代你跟幼稚園學生一樣你跟幼稚園學生問他長大做什麼他要做貪官你跟他一樣為什麼問那個學生為什麼要做貪官因為他家裡很多錢 <笑>享受人生享受人生來生你要做一個大貪官的中國人不穿皇袍的皇帝感謝國營的嘛誰記得我沒錯你要誰死就死我要活就活你要誰死就死誰生就生這樣不是很好開始 因為你們現在沒有能力做這種人所以你就受不好那不是對人很差楊女士差不差關你們什麼事反正我有錢我就享受就行了那也是高官都是這樣想的你得理吧是不是高官死了你們喊名死掉嘛那我享受嘛沒錯楊女士你是不是在香港的 我在香港你在香港的你喜歡聽這個台當然特別喜歡為什麼呢因為有共鳴有共鳴你介紹多些人聽好嗎我在印尼你是印尼華僑你是不是又是六十年代回來的 我是65年回到祖國的懷抱,坐進共產黨的懷裡。 即是排華的年代你就走了? 不是, 不是。 我们是回国决胜，就用我们的行动来坚持。60年代回来，我们撞正文革。后来你怎么样？后来又因为文革又要回来香港，还是怎么样？然后呢？后来你怎么样？我们过不得习惯。觉得不习惯。 肚子饿了因为我们从来没见过锄头但是叫我们下乡怎么拿去锄头连锄头见都没见过没见过啊见过什么锄头锄头锄头农民用的那个锄地的工具 锄头啊，锄头，从来没见过锄头，你回去要种田的，要，在印尼回去就要你去耕田，即是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所以你就顶不顺了，要走了，那时候就没有遇到文革的，没有遇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像一个伟大 伟大的毛主席的号召，对吗？不是毛主席的号召，伟大的毛主席的接班人领副统帅的号召。哦，林彪啊，林彪，林彪的号召。对。那时候林彪不得好死，是不是？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不能忘本，不能忘记过去，点解咁讲啊？那么呢，我的爸爸是在日本人的杀害下死掉的，日本人杀掉的，所以我不能忘记这个家仇，明白，更不能忘记九一八，不能忘记，七七卢沟桥事变，知道。 还有呢， 这个日本侵华历史的六四的大屠杀，六四大屠杀都不能够忘记。如果我们都要忘记它，怎么办呢？不能忘记就要不忘记咯。 哎呀， 就要行动起来咯，要表示我们的态度咯。如果我们忘记了那些日本对我们中国人的侵略，那。 叫我们忘记也是一样，叫我们忘记对日本的那个圣土大恩，明白，一个道理的嘛，没错没错， 所以我忘记千万不要忘记过去， 好，多谢你杨女士，千万不要忘记过去，这个都很讽刺， 不忘后事之师，一定要记得历史教训，很讽刺的这个说法，当这个中国外交部这个发言人洪磊 去指責日本的手首，香港人說中國人說就忘記過去的歷史，尤其是六四歷史，當他指責他說你知道安倍晉三大言不慚就要入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你記不記得他公開在聯合國發言這樣說，洪磊就說你要記住你自己的歷史，你這個沒有正視歷史的國家呢， 又會怎樣又會怎樣，我聽完之後覺得都很諷刺，跟別人說不懂得跟自己說，他自己也是，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最忘記歷史的政黨，他不喜歡記得的歷史他一定忘記，他記住別人的壞事就不記住自己的壞事，他要將歷史自己很醜的歷史全部抹去了，豐功偉績就經常拿出來說，你這樣說。 都說如果對話都沒有效果，都了解的，可能有人會主張用公民抗命，都是一個辦法，不過不等於說教區鼓勵，但是希望每人自己出良心去選擇。 這個只是上學期的功課，下學期的功課就是這個貧窮線定了之後，政府有什麼措施，我們作為非政府團體一路見到政府走了這麼重要的一步，我們都期望交下學期功課。如果那些地方全部起屋的話，香港人就喝海水，所以說郊野公園佔香港 四成的地是愚蠢的話，我覺得他是忘記了人要喝水。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 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黎则粉。公民抗命的行动成功，当然要先有一班愿意为公义肯自我牺牲，同埋有勇气以非暴力去面对一切暴力嘅公民抗命者。 但不足以令到公民抗命者所希望改变的不公义的制度改变过来。公民抗命要成功，更加要看所有其他人是怎样看这一班公民抗命者。第一类是自利者，他们来自既得利益阶层。因为公民抗命的行动触及他们的利益，基于自利，他们必会用尽方法反对公民抗命的行动。 第二类是务实者，他们都是来自既得利益阶层，但他们较为务实。他们会判断公民抗命行动所引发的社会张力会不会对他们的长远利益有更大的伤害，所以为了维护自己的长远利益，他们可能在开始的时候都会与自利者的取态一样，但当社会形势发展有变的时候，他们有可能改变立场。第三类是利他者，他们都是来自既得利益阶层， 但因为公民抗命者的道德感召比他们醒觉到现实的制度是不公义的，所以他们会同情、支持，甚至会参与公民抗命的行动，亦都成为公民抗命者。第四类的是短视者，他们是来自被剥削的阶层，但他们只是看眼前的利益，因为他们只是着眼于眼前的利益不受影响，所以任何的改变他们都不愿意见到。 即使公民抗命者所倡议的改变是令他们得益的，但因为这些改变都可能会产生一些不稳定，威胁到他们的即时利益，所以他们会反对公民抗命者的。第五类是漠视者，他们都是来自被剥削的阶层，但因为他们太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出现的各种问题，都没时间去理会公民抗命的行动。第六类是仇恨者，他们也都是来自被剥削的阶层， 但因为制度的不公义令到他们对现制度和既得利益者满怀怨气，所以他们认为要用更加激烈的暴力手段才可以将不公义的制度改变过来。这六类人士最终对公民抗命的看法会不会有改变，就会影响到公民抗命的行动最终能不能够成功。如果自利者、短视者、漠视者和仇恨者占社会的大多数， 公民抗命的行动就会失败，但如果利他者占多数，公民抗命的成功机会就会增加。务实者通常都只会在利他者占多数的时候才会发挥到作用。在香港，上述六类人的分布是怎样呢？公民抗命在此时此刻能不能够带来大的改变呢？这都是大家要思考的问题。 由戴耀廷，即是占中發起人之一的親自演繹的自己一篇文章，叫做《反對佔中的六類人》。你聽到都是一種很學術上的分析方法。但實際上，正如我想他自己屬於利他者，整個運動要成功，我想現在的動力就來自一對利他者， 其實基本上就是受到剝削的被統治的階層， 或者在社會上是一些失意的人，可以甚至是這樣說，底層的人，即是說其實某程度上他們已經成了運動，都是由其實屬於既得利益者的人推動，但如果你不基層的話，港大被壓迫的人不起來，就不能說，其實都發動不了，所以剛才Q爺一開始就分析，用一個港大的那個叫做那個實施民調去出來，結果就是你就都相當悲觀， 理念上個個都同意，身體力行去做的還是少數， 剛才我說就是一個行動的諸如，理論上的你可以說是巨人也可以，你說是同意巨人的看法也可以，但實際上要他犧牲自己呢， 他有諸多考慮，所以到今天的形勢我覺得都是悲觀的。如果你比較兩次的雙刀日第二次的星際很明顯是比第一次小很多，所以接下來怎樣呢，就真的看看推動者、利他者、既得利益的利他者，究竟他的感召力量有多大，整件事怎樣發揮。所以我就覺得 即是你左派的輿論也好，幫黨出聲的人也好，何須這麼緊張呢？何須要殺氣騰騰呢？但這又符合講到邏輯，因為他不怕一萬自怕萬一，因為這個客觀來說，就在未來的可見日子裏面，是唯一有機會成為有組織的群眾運動，所以他就一定要扼殺。 不容挑戰，權力不容挑戰，聽聽眾電話先，1831-1838，陳先生你好。喂，杜李，請講，不好意思，要你等一下。我跟你講，我應該廣東話講得不太好。沒問題，慢慢講，好不好？我講兩個方面，第一方面，你現在香港要求普選，真普選是不是？就是要共產黨的命。 共產黨的命為何這樣說呢？因為藍標的在五一六工程地基要裏面要說一句話，就是說是什麼呢？要了政權就要了一切，沒有了政權就沒有了一切。藍標在五一六工程裏面 說，有政權就有一切。 共產黨分為利，政權就有了利，所以他太利和政權 一樣是很重要，你知不知道？明白。所以現在你要真普選，要了共產，要了共產黨的權，共產黨去幫你幫忙。但為什麼這樣？為什麼這樣呢？我的大家的香港人，你胡毛皮都要毛，要死都要死，要你一定要真到真普選，你知不知道？我想過莫得搞了，知不知道？我們從大陸下來 都是在大陸受了幾十年，從自己要幾起就一路受苦的。我知道共產黨是什麼種。但是陳先生，你剛才的分析就是共產黨覺得政權就是一切，但是你又說要真普選，他就有機會將管香港的權，即是當你條命的政權，你搶他過來，他不肯給你，那怎麼辦呢？ 我都要爭取，即是要跟他拼命，要佔領中環，大家打出來，就是打給全世界的人看，最後要搏一鋪，最後是這樣，沒得搏了，沒得搏了，即是盡第一波，第二方面 今天不是國慶，今天是國殉，為什麼這樣說呢？共產黨不用說四九年之前的共產黨，就是共產黨六十四年，大陸政治運動惡事的人，你的人七千到八千萬人，我跟你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 打了共产党势力都没时间多人，是不是？你共产党成一万日本仔，这个南京事件死了多少人？四十万、五十万、三十万，是吧？四十万嘛，同你的比起来，杀死谁？那么你要分清楚，我那个南京事件死的人呢，还被日本人杀死的哟。 你七千萬、八千萬是被共產黨殺死，為我也殺死，跟自己也殺死，不同。需要正視歷史就是這樣。對，就是。你為什麼不說呢？不說你的，全運動死了那麼多人呢？為什麼不說呢？我們有經驗這些七千萬、八千萬無辜的中國人。有沒有正視到歷史呢？ 是啊，政治上應該這樣說，共產黨成一百日本人打死南京死了多少人，但是你還不敢說共產黨手上死了多少人。 多謝你先，陳先生，不單止，如果你要翻出歷史，國共內戰的時候，國共內戰就難免會死人，打仗。 但是在長春我看回《鹿影台》他講的那篇《大江大海》那本書《長春圍城》共產黨在外面國民黨軍隊在裡面然後我就不開了共產黨說我就不開給你你裡面沒有糧食也好我都不會放你的人出來也不會放任何的人進去結果活活餓死30萬人就是講國共內戰自己兄弟相殘 活活就餓死你30萬人就仲殘忍日本仔你說南京大屠殺死了30萬人就是用刺刀用子彈殺你的圍牆春餓死30萬人你想想這些歷史如果你真的要正視的話要揭發出來可能是內鬥還殘忍的對外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兩位好我想問一個問題現在中國很多官、有錢人、走佬夾錢走佬其實是否走佬是甚麼意思即是走資和移民外面移民在裡面大貪、做黑心食物豆腐渣工場賺到錢 夾錢外逃也好移民也好其實是否人類史上無論規模或者無論在規模人口的數目的規模和比例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好像真是人數我真不知道錢一定是前所未有的數量這樣的情況可能都是歷史僅見因為通常以前來說其他國家民族 除非遇到大災難例如戰爭才會回到自己的家園例如有些地方例如越南或者所謂解放全民才會走現在是和平時期經濟發達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這樣很有計劃持續地不斷走資和逃亡他不是叫逃亡流亡 你越南難民越南那時候幾千萬人你說越南難民越南那時候幾千萬人大陸不是走了1%已經是1300萬大陸不是每個人都走到不過那些人走得的人都帶很多錢走那情況應該都是說什麼習美新政中國皇帝 一上場都說新政還有我告訴你譬如現在將毛澤東語錄拿出來再印越走越左那些靜靜要轉移資產然後老婆子都送出去的貪官我想越來越警覺越來越快走譬如你現在最新的一兩個經常都說上海的自由貿易區但是 他講的其實很多人做不到包括資訊自由初初有傳過 Twitter、Facebook可以上到 現在不行當然不行那些QQ我跟我大陸老鄉的老表聊QQ怕到以前習總未上台之前都夠膽跟我說共產黨要改革 怕到死真是拉了如果你說的話被人轉貼轉載了幾次 在惠州偷渡下來的但是有很多老表即是我這輩的老表兄弟姊妹一向都有些感覺為什麼交通部在我們的院做過少少交通部的部長都說有幾千還剩下了然後會講一些貪污在QQ那裡講了 我跟我的老表在自己的群組，即是李氏家族，我舉例，十個八個老表自己在那裡說，都不敢說。我勸香港人，被人舉報你，我勸香港人有QQ、有微博那些，都要小心說話，因為法例是管香港的，管香港這些有戶口的人，因為你回大陸的。 真拉的，真拉的，真是你一有已經是真人真事出上門的，立即夜晚來拍門的，說事實做，真是事實，有交通部的拿錢走了，說真話都拉你，就上門了，就是事實才是藍廳，不是事實，反而沒事。 他們的民建聯的李慧琼，他們上次來到我們在多倫多，因為我要趕時間，所以我沒辦法。你不要去，你去會動手，我真的想去那裡賭的。你動手怎麼算，就拘捕你了。不然當然不會這樣打的，起碼罵他們為什麼要逢真 逢跟我們民主派的人提身以任何一件事，他永遠都是要反對的，無論任何情況下，那些人，那些叫湯房波，他們逢跟他們的人要想擺上去立法會，他永遠就要禁止人給人去。 哪有人這麼壞的，我都沒見過這樣的政府，所以我想我寧願早走，現在希望多些人走，寧願是吧，現在開始了，香港都是個熱門話題，移民啊，香港都是個熱門話題，你什麼時候離開香港的？他走了很久了，八八年，六四未出現已經走了，八九民運之前的。 我就因為被老友當日哄我，又說去哥斯達尼加，Costa Rica那裡，他說移民去，他又怕，誰知他弄到我移民了，他自己就縮沙就不去。我都告訴他，你沒理由，你叫我移民，你又不移民，現在你想想，我現在說真的，聽真 任何一件事，說真的，我們的以前的祖國，我以前的祖國，沒有一件事是使到我開心。現在他不是很羨慕你，你的朋友不是羨慕我，他撩興了我走，他自己又不走。他算不羨慕你的人呢？他沒有羨慕我，我上一代是做烈士，臨國民政府，臨移民去台灣之前一個星期槍斃的。 是啊，因為是槍斃啊。 我上一代的人，他有人搞左，有人搞右。 即是被人在反右的時候，被人槍斃。 不是他直接是幫同毛澤東一起去地下組織的時候，共產黨員來的，搬去台灣之前的一個星期去槍斃，即是被國民黨殺的，是啊，被國民黨殺了，因為那時中央政府已經去到廣州了，這個被人槍斃這個人的舅父自己本身當時是 是廣州的公安部長，還有很多親戚是將軍，都一樣，因為我們以前親戚，我就眼見他們一些人走左，一些人走右，其實大家都是在這裡，大家都是在騙對方，個個都是為自身利益的，所以我對政治是很反感，完全很反感。但是你在那邊都很留意，但你其實很關心政治，你可以說，雖然你 離開了一段時間，在加拿大，我現在的眼睛就看著你，另外一件事我就在看蘋果日報，我也是他的訂閱，一心二用的厲害，但不只是這樣，我是在做傳媒，你在加拿大做傳媒，做什麼的？是啊。 做電台我不說了，因為你知道我們的老闆有整個加拿大，有電視又整個，難怪你這麼關心電台電視或者是報紙，難怪這麼關心政治，不是報紙，是電台電視，我很關心那邊的事。 希望你們繼續努力，多謝你，叫做移民來香港不會做中國人，你今生已經不做了，如果任我選來生，我一是做日本人，一是做美國人，人很有禮貌。你沒有國仇家恨嗎？對日本人，我的心目是日本人，所以都是日本，但是就一是做美國 美國人全世界最強大的，沒有人敢動你。謝謝你，黃先生。我們有幾分鐘講這些趣聞，講明報的即時新聞，說有三任特首出席升旗禮，然後最後一句，特區政府稍後還會將會展舉行國慶酒會，特首稍後將致辭，改成辭職，後來更正，說有重大錯誤。那些網友留言 很好笑，最新的一個就說，為何要哄完我開心之後要踢我落地獄呢？另一個就等我空歡喜一場，等我還鬼這麼開心，你令我開心了一陣，為何不錯有錯著，夢想成真。 還有一個這位姓陳的Eric Chan 就說 Too good to be true <笑><笑> 然後就說你們現在說沒有把特首稍後將辭職的消息撤銷，就是真的了，那時還未改，所以人們的反應就是這樣，可能有這個網友反應才知道，可能是兩個小時，因為今天假期，可能早上出的時候除了打上去的記者之外都沒有人看到，即是編輯部。 好笑的就是說，他說公信第一糧粉報直逼ATV江澤民死訊店，這些留言是在明報的即時新聞網頁留言的，幾乎一致，全部都是反應，他都是上了Facebook的，全部都是希望他們快點拜拜，空歡喜，有一個就說為何事之為重大錯誤，你若是有良好品格的香港人就不要改了。 有些真的這樣問，是不是真的辭職？是不是真的辭職？有一個網友叫他心水清，他說打這個即是即時新聞那位編輯可能是用了普通話來拼音，是嗎？辭職同志辭，他說是音是很辭的，我不懂啊，你普通話你行的嗎？不行啊，我不懂拼音，因為我就這樣聽，有些機會，他不通這個負責打上的記者也好，內地人來的，是內地人，會不會呢？聽到國語就打上去，不是，有些人是這樣的，輸入法，Google也是用拼音，用拼音是吧？普通話拼音。 用廣東美音、粵語拼音我就用倉頡的所以就沒有這個拼音沒有拼音這個問題但有些人因為他學了普通話的拼音打上來是方便很多的因為拼音之後就用一聲二聲三四聲選的字不是很多有些人一開始就學這件事這個網友心就已經說會不會有這個可能性呢不知道 支持和辭職的話有些音好像我們的聽眾也可以研究一下這件事所以你看到網友的回應Facebook人的回應大部分是熱力地彈琴熱力地唱的大部分是這樣這都反映某程度反映到民情民情其實很清楚如果真的梁振英什麼原因 都好,我想立刻就立即狂歡,香港是不是馬上改觀了,所有的事情一定是向好,我不知道 現在不會改下一步是怎樣如何走明天會有什麼光景什麼局面大家不知道這個才是 D100 D100